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依然留在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，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，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重复是你的泪，无法失去的伤痛，刻骨铭心的温柔。把自己给你。